你好，今天呢也是一篇同学的心得体会，我继续来转述一下，下面是具体的内容。大家好，我是子璇，在一家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做后端开发，坐标在深圳，工作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专栏的一些心得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历了不少业务、技术平台、中间件以及多种环境和编程工具的迭代变更。与此同时呢，我越来越意识到，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或者说是能够抵御年龄增长并且增值的程序员，有两样内功是必须要持久累积的，那就是软件工程经验方法和算法的应用能力。通俗的来讲，就是不论在什么系统或者业务环境下用什么样的编程工具，都可以写出高质量可维护接口化的代码的能力，以及对实际的问题能够给出有效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极客时间上看到王征老师的数学结构和算法之美的开篇词之后，果断的就加入了学习行列的原因。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也抱有两点期望。第一个是这个专栏是从工程的应用，或者说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来讲算法，原理和实践相辅相成，现学现用，并且非常重视思考的过程。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的确是比较科学的学习方法。我相信很多同学应该和我一样，以前在学校里呢都学过算法，但是一旦不碰书了，又没有实际的应用场景之后，很快就把它丢掉了，想要再重新拾起来，这非常的困难。第二点呢，就是从专栏的标题我们就能看出来，王征老师试图在带我们感受算法的美，那肯定要先引导我们站在思维的高度，才有足够的视野和能力去欣赏这种美。我非常的好奇他会怎么来做，以及我能否真正的改变以前的认知，切身的感受到算法的美。同样带着笃定和疑问，我上路了。经过几个月的认真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之美已经成了我在极客时间打开次数最多、花费时间最多、完成度也最高的一个专栏。尽管如此呢，我仍然觉得今后我一定还会再二刷、三刷甚至多刷，把它成为一个深入学习的索引入口。那接下来我想和你分享一下这半年来我学习这个专栏的感受和收获。第一个是原理和实用并重，从实践中去总结，应用到实践中去。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专栏里面讲了很多方法，甚至代码都是能够直接应用到大型项目当中去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原理示例。比如王征老师在讲散列表的时候，讲了一个实现一个工业级强度的散列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基本上就是面面俱到，我在很多标准库中都找到了印证。再比如呢，老师所讲到的 LRU cache、 布隆过滤器、范围索引上的二分查找等等，也基本上都和我之前所阅读的 LevelDB 源代码的时候所看到的实现细节如出一辙，无非就是编程语言的差别而已。所以呢，看这几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十分的惊喜，因为我经历过相关的实际应用的场景。那反过来，专栏的这种原理和实用并重的风格，也能帮助我今后在阅读开源代码的时候提高效率，增进理解。另外呢，我察觉到文章的组织结构应该也是老师试图传达给我们的他自己的学习方法，就是从开篇介绍一个经典的实际问题开始，到一步一步思考引导，再到正式的引出相关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再将其应用于开篇问题的解决，最后呢提出一个课后思考题。这个形式其实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过程非常的类似，也就是从需求到分析，到提出解决方案，再到实现测试，最后再抽象交流达成提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大部分工程师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积累和提升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专栏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真的很赞。第二，学习新知识的角度。前面呢说的并不是指所有的细节都能面面俱到，那实际上由于算法这门学科它本身的体量就非常的庞大，那这一类专栏一般只能看作是一个丰富的综述目录，或者说是深入学习的入口。尽管如此，王征老师依然用非常简洁精炼的语言 cover 到了几乎所有最主要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以及背后的主题思想、原理和应用的场景，知识结构全面完整并且自成一体。我发现只要能够紧跟老师的思路，把每一节的内容理解透彻，到了语言实现的部分，往往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总结描述。所以代码的本身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背后的思路。 比如说 KMP 单模式串匹配和 AC 自动机多模式串匹配算法一直就是我的知识盲区，以前读过几次 KMP 算法都没完全搞懂，于是就放弃了。至于 AC 自动机呢，惭愧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怎么听过。但是在专栏里，我跟着王征老师从 Brittleworth 方法学起，经过系统的优化思路铺垫，通俗的举例，再结合恰到好处的配图，给出了最精简的代码。这一路坚持下来，当我在看到第二遍的时候，突然就豁然开朗。而当我真正理解了 AC 自动机的构建和工作原理之后，在某一个瞬间，我的内心确实是生出了一种美的感受，或者说更多的应该是妙吧。 AC 自动机所构建的代码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编织这个词，之前还觉得凌乱四处喷洒的指针在这里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张有意义的网，编织的过程和成品都体现出了算法的巧妙。这类联想无疑加深了我对这类算法的理解，也许这也意味着可以把它正式地加入到了自己的算法工具箱里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动态规划，以前应用 DP 的时候，我常常比较盲目，不知道该怎么来确定状态的表示，甚至需要几维的状态都不清楚，基本上就是在瞎猜碰运气。经过老师从原理到实例系统的讲解之后，我现在才明白，原来 DP 本质上就是在压缩重复子问题，状态的定义可以通过最直接的回溯搜索来启发确定。那明白了这些之后，动态规划也被我轻松拿了下来。第三点呢，就是在已有知识加深的角度促进思考，连点成线。之前看目录的时候，其实专栏里面包含了不少我已经知道了的知识，但是真正学习了之后，我发现以前头脑中不少的概念知识点其实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基本上一个点就对应固定了那几个场景。而在专栏里，王征老师非常注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对于这些知识经过王征老师的讲解，基本上可以达到交叉强化理解甚至温故知新的效果。比如说老师会问你，那在链表上如何做二分叉照呢？哈希和链表为什么会经常出现在一起呢？说实话，这些问题我之前很少会考虑，但是当我看到了之后，却启发出很多新的要点和场景。更重要的是，跟着专栏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脑海中原本的一些非常旧的概念也开始自发地建立起新的连接，连点成线，最后竟然产生了一些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注意到的想法。举个感触最深的例子吧，在跟随着专栏做了大量的递归状态跟进推演以及递归数分析之后，我现在非常深刻地认识到，递归这种编程技巧的背后其实是数和堆栈这两种看似关联不大的数据结构。为什么这么说呢？堆栈跟数在某个层面之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应关系。我刚接触递归的时候，跟大多数初学者一样，脑子里很容易跟着机器所执行的顺序往里面绕，就像 debug 一样，很深的函数调用链一样，每遇到一个函数就 state input，也就是递归函数展开，那下一层再递归函数展开，再下一层，一直这样，结果呢就只有递而没有归，大脑连一次完整调用的一半都跑不完，自然就会觉得无法分析了。随着我处理了越来越多的递归，我慢慢的意识到，为什么人的思考一定要 follow 机器的执行呢？在递归函数体中，我完全可以不用每遇到一个递归调用都展开并且进入下一层，而是直接假定下一层调用能够正确的返回，那我就该干嘛就继续干嘛了。那这样的话，我只需要确定最深一层的逻辑，也就是递归的终止条件正确，这就可以了。原因呢也很简单，不管在哪一层都是在执行递归函数这同一份代码，不同的层只有一些状态数据不同而已，所以我只需要保证递归函数代码逻辑的正确性，就确保了运行时任意一层的结果正确性。像这样说服自己可以随时 step over 之后，我的大脑终于有了递，也有了归，后续的事物就能够推动了。最近在学习这门专栏的过程当中，我进一步的意识到，其实上面两个理解递归的方式分别对应递归数的深度便利和广度便利。尽管机器只能按照深度优先的方式执行递归代码，但人写递归代码的时候更适合用广度的思考方式。当我在实现一个递归函数，其实就是在确定这棵树的整体形状，什么时候终止，什么条件下生出子树，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在编程实现一棵树。那递归树和堆栈又有什么关系呢？递归树中从根节点到树中任意节点的路径都对应着某一个时刻的函数调用链所组成的堆栈， 递归越深的节点越靠近站顶，也越早返回。因此我们可以说递归的背后是一棵树，递归的执行过程就是在这棵树上做深度便利的过程。每次进入下一层，也就是说递就是压站，每当退出当前层，也就是说归就是出站，所有入站出站形成的脉络就组成了递归树的形态。递归树是静态逻辑背景，而当前活跃堆栈是当前动态运行前景。这样理解了之后，编写或者阅读递归代码的时候，我真的是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全面，也非常不容易掉入到一些细节的陷阱里面去。那说到这里，我突然又想起了之前在不同的时间所做过的两道题。一道呢是计算某种长度为 N 的入站序列可以有多少种出站序列，另外一道是计算包含 N 个节点的二叉树有多少种形状。我惊讶地发现这两个量竟然是相等的，那其实就是卡特兰树。当时我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站和树会存在着这种关联，那现在通过类似递归树的思路，我觉得我是能够理解的了。那就是每种二叉树形状的中序便利都能够对应上一种出站顺序。类似这样旧知识新理解还有一些，那尽管专栏当中并没有直接的提到，但是这都是我在跟随着专栏坚持边学边思考逐步感受和收获到的。基于以上所谈到的几种收获和感想呢，我再来总结一下我认为比较有用的学习这个专栏的方法。第一呢，就是紧跟老师的思路走，尽量的理解每一句话每一幅配图，亲手推演每一个例子。王征老师的语言比较偏向精炼，有些不长的文字段落呢，其实背后的信息量非常的大，这时结合例子和配图理解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确实是比较难，那我们就可以退求其次，先保接口再求实现。比如说红黑树保持平衡的具体策略实现我跟不下来，那我暂时就跳了过去，但是我只要知道它是一种动态数据的高效平衡树，它不妨碍我先使用这个工具，那之后我可以再慢慢的理解。第二点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回顾和刷新老知识点，并且往工程实践上靠，学以致用才是最高效的方法。第三呢，就是多思考，思考比结果更加的重要，多交流，亲身感受和其他同学一起交流，那这个帮助非常的大。最后非常想感谢王征老师和杰哥时间，让我在这个专栏里面有了不少新的收获，也祝王征老师的事业可以蒸蒸日上，继续开创新品，也希望杰哥时间能够联合更多的大牛老师开发出更严谨更实用的精品课程。